101章鬼屋兄妹。 大型联合考场是什么意思？ 游惑问了一句，没有人应声。雾气退到身后，四周景物变得清晰。这是一条空旷的街道，右手边是一栋孤零零的小楼，左手边是老旧的篮球场，篮球架锈迹斑斑，篮板白漆剥落，篮筐松动，在稚嫩的晚风中吱吱呀呀地晃着。如血的夕阳从街道尽头流淌过来。 请求。 游惑原地转了一圈，没有应答。秦鸠不在，于文父子不在，楚月不在，舒雪他们三个姑娘也不在。游惑的脸瞬间拉下来，街角路灯上捆着老式的公路广播，系统的声音沙沙响起。 大型联合考场又称多地区复合式筛选性考场，本考场包含不同国家地区考生共计2048名。 2000多名？所以人呢？难道全卡副本门口了吗？游惑面无表情地听着系统继续放屁。 考试共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筛选性单元测试，由考生独自完成。注意，考生在第一阶段的成绩会决定你在第二阶段的地位。第二阶段为自由考场，在这一阶段你会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伴，自由角逐，自由竞争，自由淘汰。 自由竞争可以理解，游惑他们以前的那些考场严格来说就是自由竞争的，只不过那种竞争状态被他们最大程度的弱化了，强行转成了一拖 N 甚至团队作战。但自由淘汰就很耐人寻味了，当初那个对舒雪下手的秃顶也是因为怕死，在紧要关头把舒雪推出去，换句话说就是通过题目 NPC 的手借刀杀人。考生直接弄死考生他们目前还没见过，自由淘汰很可能会把这种互相残杀变成默许。游惑目光中露出一丝厌恶。 第三阶段是特殊阶段，又称为附加题，顺利通过第二阶段的考生在符合相应条件的前提下会进入附加题阶段，附加题成果一部分进入总分，一部分会以奖励形式发放。 听到这里，游惑已经明白了，自己目前就处于第一阶段，需要单打独斗。游惑肉眼可见的不爽起来，系统喘了一口气，开始播报第一阶段的题目。 这是一个叫做布兰登的滨海小镇，雪莉和萨莉是一对兄妹，雪莉是个有点臭美的小女孩，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照镜子，一切能映出人影的东西她都会停下来美美的看一会儿。而萨莉有一点点贪吃，但她很爱自己的妹妹，好吃的东西一定会妹妹一大半，真是一对可爱的好孩子。最近这对兄妹碰到了一道难题，为此困扰许久，始终无法给出答案，你可以帮助他们吗？本阶段考试时间为3天，3天后的累计成绩为第一阶段最终成绩。注意事项，别让雪莉哭，也别让萨莉饿肚子。特别提醒，答错可以修改，但修改要付出代价。祝你好运。 这场考试系统仿佛吃错药了，居然明说答错可修改。不过有后半句在那儿，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公路广播安静下来，接着篮球场上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像二重奏。游惑转头一看，一男一女两个小女孩正在篮球场的边缘拍皮球。小女孩穿着恐怖片标配的红裙子，头顶扎着一个小揪揪， 小男孩穿着牛仔背带裤，除此以外两人几乎一模一样，头发金黄，皮肤雪白，一脸天真的看着这里。他们年纪很小，可能还没上小学，个子更小，尤其在油货这样的大高个面前。油货走过去，兄妹俩都得努力扬起脸才能看着他，手上却依然没停。兄妹俩拍得很用力，皮球砸在地上特别沉重，但他们的表情却不显得吃惊，反而抿着嘴笑得很甜。蓝色的眼珠特别透，睫毛又长又密，和头发的颜色一样，漂亮是真的漂亮，像一对精致的洋娃娃，但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感。 雪莉、萨莉， 油火看着他们，两人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而是好奇地看着油火。过了片刻，兄妹俩突然同时咧开嘴，甜甜地说： 你猜。 露出的牙齿又细又密，有几处还沾着血，也不知刚刚吃了些什么东西。一对可爱的好孩子，系统是不是瞎了眼睛才说出这种话的？ 你是来借住的客人吗？ 这对兄妹说话总喜欢一起，动作神态出奇的一致。 算是吧， 油货说。油货抬头望了一眼，这条街道一头淹没在了白雾中，另一头靠着海，他能够活动的范围很小，除了那栋小楼也没别的地方。一阵急促的电子音突然响起来，这声音太熟悉了，和监考官的警告提示一样。油货差点以为秦鸠到了，扫视一圈才发现声音来源于这对兄妹的手表。 很晚了，我们该回去了。 萨利很有哥哥的派头，雪莉嗯了一声，又甜甜地笑起来，再度露出沾血的细牙。兄妹俩把皮球抱在怀里，在前面带路，那球比他们的头还大。油火看了一会儿，伸手说： 球给我。 雪莉仰起头，雪白的腮帮子随着说话一动一动的。 你要帮忙吗？ 油货不为所动。 没这个打算，我掂一下分量。 雪莉鼓起腮帮子又收回去，把球搂得紧紧的。萨利仰起头说： 爸爸妈妈说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拿。 雪莉应声说： 哥哥说的对，你真不懂事儿。 行吧，兄妹俩拒绝了油货所谓的无理要求，结果没走两步，萨利发现自己的短腿悬了空，一双瘦白修长的手从他胳膊下面穿过，把他整个提溜起来。这位无理的客人说： 那我就只能连球带人一起垫了。 语气冷漠，像个恶霸，而且长得特别好看的那种。 在兄妹幽怨的盯视中，油货把兄妹俩放下来。油货原本以为那两颗皮球只是看着重，没想到真的很沉，就好像在里面塞了什么东西。这个大小能塞什么？油货脸色不太好看。萨利掏出脖子上挂的钥匙，打开家门。油货以为会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比如腐坏物，比如酸臭味，或者血腥味。按照正常恐怖片的发展，这个屋子里会萦绕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味道，但是很意外，屋内散发着一股冷淡的香味，若有似无，就像是有人把某种木条香遗忘在角落，隔了很多年依然悄悄散着余味。有人说味道和记忆捆得最紧，它让时光变得生动。闻到这个味道的瞬间，无数记忆蠢蠢欲动，油火几乎能感觉到大脑和心脏里一阵翻涌。他 他脚步一顿，在门边站住。单侧大片的落地窗，长直通畅的客厅，折了两道往上的楼梯。夕阳从窗外照进来的时候，会在扶手和拐角处投落方形的光，还有某道沿着墙往下的木质通道，走下去可以看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这些都在梦里出现过，这居然是游惑的房子，而他在外面甚至没认出来，因为被系统这个傻缺生生扮成了鬼屋。不过屋内的细节装饰和布置不太一样，墙上挂着兄妹俩的合影，地上有掉落的洋娃娃和玻璃珠，到处都有小孩子生活的痕迹。 你为什么站在门口不进来？ 兄妹俩催促说。 快点，我们还有作业没写呢。 一个愣神的功夫，兄妹俩怀里的皮球已经不见了。 什么作业？ 这次的题目说，兄妹俩碰到了一个难题，而这门又考数学。游惑在想，题目不会就是在兄妹俩的作业本上吧？这两位加起来有八岁吗？他们的作业能是什么？小学数学？ 那爸爸妈妈出去玩之前，总爱给我们留一个小问题，说要考考我和哥哥。 雪莉正在照一个穿衣镜，拉着裙子一角，歪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小姑娘盯着镜子的时候，眼珠一转不转，有点瘆人。哥哥萨利把洋娃娃和玻璃珠捡起来，放在了沙发上。他冲游惑招了招手说， 一会儿给你看作业，我现在是主人，要给你安排房间，你得听我的。 游惑勉强掏出一点耐性，跟着他往一楼里侧走。 妈妈说过，客人要住客房，你今晚睡这间。 萨利拽着游惑进了一楼唯一一间卧室，把窗户打开说， 看这扇窗户对着后院，有时候可以看到松鼠跳过去，我最喜欢这个房间了。 游惑对后院的松鼠没兴趣，他抱着胳膊背对着窗户。萨利正兴冲冲地开柜子，要把一床被子拽下来。游惑突然说， 我不住这间。 为什么？ 萨利转过身来仰脸问， 不住这儿住哪儿呢？ 地下那间。 游惑倚在窗边，脚点了点地说着， 啊，你怎么知道地下还有一间？ 萨利问完又立刻摇头， 妈妈说过不行，客人必须住在这里。 你妈妈在哪儿？ 萨利茫然几秒说， 反正妈妈说过不行。 脚掌在我身上。 萨利突然尖叫起来，和很多无故尖叫的熊孩子一个毛病。这时皮鞋声传过来了，雪莉从门外探头进来， 萨利你怎么了？ 这个客人不听话。 萨利盯着游惑， 不听话的都是坏孩子。 雪莉走进来和哥哥并肩站着，两人机械的一唱一和， 坏孩子会受到惩罚， 非常可怕的惩罚， 你会后悔的。 两个小鬼说着说着脸色沉了下来，透着诡异的违和感。很多客人都怕他们，尤其在这种时候总是脸色煞白，立刻变得百依百顺，结果今天这位却无动于衷。游惑啧了一声正要开口，身后的窗台突然传来意料之外的声音，那是纷杂的脚步声夹杂着低语，似乎一下子进来了不少人。接着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打趣似的在游惑身边响起， 进来就听见一句威胁，哪家的小鬼胆子这么肥？游惑一愣，转头看过去，就见秦鸠站在窗外，一手扶着侧筐，一手抵着高台的玻璃，吊儿郎当的吓唬小孩。在秦鸠身后，其他人正从外面往院子里翻，余文在接围墙上骑着的老鱼， 舒雪长长出了一口气说：“ 哎，总算找齐了。” 萨利和雪莉兄妹俩盯着秦鸠问：“ 你是谁？” 秦鸠说：“我想想，你们管他叫什么？”秦鸠冲油货抬了抬下巴。萨利一本正经地说：“ 客人。” 秦鸠哦了一声：“那我就是客人的男朋友。”老鱼哐当一声从围墙上掉了下来。秦鸠这么说只是想逗小孩玩，声音也不高，没想到老鱼长了个顺风耳，主动接下一波攻击，光荣负伤。最惨的是余文，余文在墙下呆若木鸡，老爸沉重的身躯全砸他身上了，两人在地上摔成一团，嘶哈哎呦喂的叫着。秦鸠也顾不上小鬼了，和游货一起过去扶人。老鱼发挥了一个中老年男子少有的敏捷，一手拽住一个当事人，眼珠瞪得贼圆：“ 再说一遍，什么朋友？”“ 开个玩笑。”秦鸠耸了耸肩。